南朝鲜的争取自主统一与民主高丽联代7月1号发表了声明。声明指出，现任当局不保障思想言论和结社的自由，在这种暴政下不可能经常展开任何进步活动，并呼吁各阶层人民投入反对当局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。